知道慈禧太后究竟要哪个，索性让李三顺将两个人都带出去，由衷由义一并带走。李莲英等人便忙开了，将那钟粹宫内的太监宫女堵上了耳朵鼻子和嘴，用白棉纸喷上水，贴在脸上一层接着一层，直至活活的憋死。倘若一时没有死的，再喷上黄酒点燃烧死。杀人的手段非常的残忍，可怜那些太监宫女儿，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就一个个命赴黄泉。回到宫里，禀明慈禧太后，李莲英便将尤毅哥俩传了上来。一见慈禧太后躺在床上吞云驾雾，再想想他平日的专横，尤毅的心里不由打了个冷战。 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哪的人？ 奴才叫尤毅，涿州人。 这名字不错，有情有义。尤毅啊，今后你就留在这服侍我吧，不用回那边了。你哥哥呀，留在这看门。莲英，以后尤毅就跟着你，要细心照看。 有了慈禧太后这话，李莲英敢不关照吗？话说回来，李莲英也打心里啊喜欢着尤毅，越看越觉得像当年的自己，于是尽心尽意地给尤毅讲述慈禧的习性、梳头的技巧。闲暇的时候啊，还手把手地教他弹琴吹箫，练习作画，而且教他读四书。这尤毅聪明好学，长进非常快，不到一年功夫便精通琴棋书画，尤其是能吹得一手好箫。慈禧太后常常坐在玉带桥上，静静地聆听尤毅来吹箫，那袅袅的箫声悠扬婉转，时而如清泉入肺，时而如泣如诉，常常听得慈禧太后如醉如痴。后来慈禧太后让尤毅经管太后宫的账目，对太监来说，这可是个油水很大的差事啊，干上几年就能够腰缠万贯，许多太监都眼红尤毅，可尤毅却丝毫不为之心动，管理的账目井井有条，分毫不差。李莲英啊，不止一次地劝他不沾白不沾，即便太后知道也不会怪罪，可尤毅依旧我行我素。慈禧太后有一次查看账簿，只见上面字迹工整，丝毫没有修改之处，忍不住问了尤毅一些问题，尤毅对答如流，准确无误，把慈禧太后高兴的当即赏了尤毅只有首领太监才佩戴的七品顶戴。慈禧太后和李莲英悉心栽培，按说尤毅也该为之心动，可谁知无心插柳，柳成荫；有心栽花，花落去。尤毅就是不和他们同流合污，甚至敢当面向他们发出责难。慈禧太后想打，但是又不忍；李莲英想打，又不敢。盛夏六月已经到来，骄阳似火，北京城的天气又闷又热，令人窒息。此刻刚刚退朝回来的慈禧太后坐在床上，边吃着油炸糕，边倾听尤毅给自己吹箫。这油性炸糕用油和好面，里面包裹着白糖、芝麻、山楂，放点奶油，就像这烧饼似的。包好以后放进油锅里炸酥，吃起来外酥内软，香甜可口。听着那婉转动听的箫声，慈禧太后的视线模糊了，思绪一下子仿佛回到了20多年前，她想起了当年这样的情景。咸丰帝捧着慈禧太后的脸蛋说：六宫妃嫔之中，唯你独具青春活力，让朕啊 也是振作起来啊。 为什么？ 你呀、像一只可人的小燕子，朕就爱你这活泼开朗的样子。 皇上骗我，皇上爱我这只燕子年年新燕幼稚，皇上又会喜欢飞得更高的燕子了。 不，朕就爱你啊，苍天可以作证。 那我是三千宠爱集一身了。 箫声突然停止，慈禧太后这才明白，自己啊原来在梦里呢，于是问道， 一儿啊，怎么不吹了呢？这首曲子已经吹完，奴才不知道您还想听什么曲子，所以就停了下来。 哦，一曲完了，算了，别吹了，我这会儿身子骨不舒服，你上来给我按摩按摩。 尤毅一听此言，连忙答道， 奴才不敢，主子如果不舒服，奴才去给您叫个宫女来。 不，就你。 看到此景，尤毅不由得想起慈安太后，于是跪地答道， 奴才万死也不敢，请太后自重。大胆，这话也是你敢说的？是不是我平日里宠着你，你就敢如此放肆？ 尤毅跪在地上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慈禧太后看了看，心有不忍，又说道， 起来吧，和三顺啊，给我去摘些花摆在房里，记着，以后再敢如此放肆，我绝不轻饶你。 御花园内百花争艳，李三顺这时候已经是长春宫的总管太监了，因而心情啊格外的好，边摘花边对尤毅说， 这里景色怎么这么好啊，以前也来过呀，可就是没这种感觉啊。 只等着尤毅也说两句，可是半天不见声响，李三顺忍不住转过脸，只见尤毅的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，于是又问道，傻呆呆的做啥？是不是太后她老人家教训你了？尤毅依旧是一言不发，他还在想刚才的事情，他弄不明白慈禧太后为什么那么不知道自重，如此何以母仪天下呢？看着尤毅不言语，李三顺又接着说， 我说你啊该知足了，我一旦有不是，太后就是一番的痛打，再说如果不是那么巧你早死了。 尤毅一听惊讶地问道， 这话怎么说？ 你当然不知道了。李三顺看着四周没人，得意地说道，你知道我们那次去你们那边做什么呀？ 做什么？不就是去传我吗？ 李三顺诡秘地笑了笑，我们那次啊是奉了太后的旨意去你们那边灭口的。 灭啥口？难道他们都死了？ 小着点，你是怕别人听不到吗？要知道走漏的消息你可就没了。 李三顺一看尤毅的话匣子打开，便忍不住将慈禧太后李莲英如何设计策毒死慈安太后，又如何杀人灭口，将钟粹宫太监宫女儿统统处死，以及尤毅如何脱逃死亡厄运等事情，一股脑的全说出来。 那太后她怎么知道我们主子有份遗诏啊？ 这可是我的功劳啊！那次啊，我路过你们宫，听到两个人说你们主子有份遗诏，对太后很不利。 明白，一切都明白。听完李三顺的话，尤毅仿佛遭了雷击，脚步踉跄，差点摔倒在地上，手里的鲜花也是洒了一地。他万万没想到慈禧太后竟是如此的阴险狠毒，万万没想到竟是由于自己一时的不慎才导致慈安太后的死。他真想喊 太后，奴才对不起你呀。 看到尤毅这副样子，李三顺也不由得胆战心惊，他后悔自己说漏了嘴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万一他告诉了太后，我岂不是没命？于是又急忙说：“你可千万要守口如瓶，这事如果让别人知道了，你我那就没命了。”“ 好好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” 回到慈禧太后的房里，尤毅依旧泪流满面。慈禧太后见了，连忙问有什么事。尤毅一言不发，放下花便出门了。一旁的李莲英看着，忍不住说：“太后，这奴才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应该好好教训一下，让他也知道个眉高眼低。别说了，他心情不好，你做师父的应该多体谅些才是啊。”听了慈禧太后的话，李莲英顿时傻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嗯，太后以前可不是这样。又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，皎洁的月光给沉睡的皇宫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银装。在北花园玉石桥头，一棵荷抱粗的垂柳下，尤毅与哥哥坐在一块石凳上，望着湖中弯弯的月亮，尤毅热血沸腾，心潮起伏。他正准备做一件事情，一件连常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他盼望自己能够成功，但是也抱定了必死的决心。看到弟弟久久的沉默着，哥哥由衷忍不住问道：“弟弟，到底有什么事儿？快说，别让哥哥着急啊。”“ 哥哥，我对不起咱主子，我准备随他去了。” 听到弟弟说出这种话来，尤忠急忙问道：“你倒是快说，为什么？”“ 哥哥，你可知道咱主子遗诏的事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吗？你可知道咱主子是怎么死的？你可知道咱宫里的太监宫女都哪去了吗？都是我造成的呀。主子待我如亲生儿子般，可是我却做出这等事来，我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一番的恩宠啊？” 在尤忠的一再催促下，尤毅将从李三顺那听到的消息说出来。这是真的吗？尤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怎么竟如此残忍呢？“弟弟，你打算怎么做？”“ 我要为主子报仇，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”“ 弟弟，万不可。”“ 哥哥，主子对你我兄弟的恩德比泰山还重，可我们却做出如此对不起他老人家的事，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”“ 弟弟，哥哥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误会了。我们应该为主子报仇，但是你别去。”“哥哥我去。”看着哥哥，尤毅忍不住扑到他怀里，哽咽着说：“ 原谅弟弟，这事还是我去吧。你没有机会，只希望哥哥这几天能出得宫，免得受拖累。” 说完，尤毅转回身跑回了宫里。刚进屋，却见李莲英坐在那儿。原来李莲英怕他出事担罪不起，所以在这一直等着。见尤毅进来，方才松了口气，以慈禧长者的口气问道：“尤毅啊，又找哥哥诉苦了？太后对你够好的了，这么器重于你，倘若好好干下去，日后的荣华富贵定在师父之上。听师父话，以后尽心服侍太后，别再惹他生气了。”一看尤毅钻进了被窝，李莲英这才叹了口气走了。他真搞不明白，这徒儿进宫来到底图个啥呀？ 一场暴风雨终于来临了。这天清晨，慈禧太后还没起床，尤毅便端着慈禧太后爱喝的仁义麦粥走了进来，说道： 奴才给太后请安，太后昨晚睡得可好？ 嘿，太阳今天从西边出来了。慈禧太后一惊，马上高兴地说： 好好，义儿啊，难得你有这份孝心，我能不好吗？ 忽然见尤毅面容憔悴，一双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，又问道： 义儿啊，怎么变成这副样子啊？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啊？谢太后关怀，奴才昨晚睡得挺好的。太后，粥要凉了，您赶紧喝吧。 好，我把衣服穿好就喝，你呀就放在茶几上吧。 粥放在茶几上，慈禧太后满脸笑容地穿着衣服，手一伸，衣服一展开，恰好把那放在茶几上的粥给碰到地上。 这 尤毅看着心里不由得惋惜，这一番心血看来是白费了。慈禧太后见了，急忙说： 哎，都怪我不小心，别心痛了，你的心意啊我领了就是。 这样倒好，可谁想到就在这时候，慈禧太后那条爱犬水濑跑了进来，抢着吃起来。 也是尤毅的心一下子沉下来，他知道一切完了。 只见那只小狗刚吃了两口便口鼻流血死了。看着那死去的狗，慈禧太后不由得浑身发抖，一边向后退，一边用手指着尤毅，颤抖着喊： 你竟敢！莲英，莲英，快来！ 一向心狠手辣的慈禧太后居然也有怕的时候。尤毅见了不由得哈哈大笑，他似乎看到慈禧太后那颗虚伪的心在颤抖。李莲英听到慈禧太后的喊声，衣服都没穿好便急匆匆赶来。一看李莲英来了，慈禧太后稍稍镇静了一些，说道： 这奴才竟然敢给我饭里下毒，快给我捆起来。 李莲英一听也傻了，急忙喊来李三顺，将尤毅来个五花大绑。捆住尤毅，慈禧太后方才有了安全感，于是又威风起来，指着尤毅怒骂道： 你这奴才真是不知感恩，你说我哪点亏待了你，你竟然如此忘恩负义。 太后您对奴才个人确实很好，那你到底要干什么？ 尤毅昂然抬起头，深沉的双眼死死盯着自己。 奴才想杀了你， 实话禀告太后，奴才已经知道我们主子是怎么死的，没想到太后你心肠竟是如此歹毒。 我要替我们主子报仇，虽然今天失败，但是我化为厉鬼也不会放过你。 住口！ 慈禧太后脸都气白了，声色俱厉地说： 你这大胆奴才，我要让你不得好死。莲英，准备用刑。 还没等见李莲英动手，只见那尤毅高声喊了一下： 主子，奴才对不起您，奴才随您来了。 便一头撞在柱子上，鲜血顺着柱子流到地上，一直流到慈禧太后的脚前，直看着她心惊肉跳，双腿一直向后退。李莲英看到急忙上前搀扶，说道： 哎，太后没事呢，您定定神。没想到，真没想到啊，他竟是如此的忠烈。哎，白费我一番心血。莲英，你把他拖出去好好安葬了吧。 李莲英答应一声，叫上李三顺将尤毅拖了出去。李三顺这会儿也吓得面如白纸，他倒不是怕这种场面，而是怕尤毅临死前把自己吐露出来了。一直看到尤毅撞死在柱子上，啊，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。